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呢，我们聊一聊亲情吧。你永远不会和父母说的真话是哪一句？突然好戳心啊，这个标题。 对啊，感觉今天又要分享很多人的小秘密了。 嗯，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是看到这个标题就被骗进来的。第一首歌呢，来自王源的《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对啊，其实此刻莫大人一个人在外地啊，还真的是挺想爸妈的了，因为已经出来快一个月了。 所以我觉得说起来这种就是不敢说的话，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很在意不能释怀的一些故事吧。 对啊，那些不敢说出口的话就在我们的节目中说出来吧。 嗯，被时间带走，像一个一个追不回的梦，随夏日远去的你隐没在回忆里，去时间的尽头，我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人海里漂流，告别过孤单也温柔。泡面的阳光明媚啊，来分享第一条留言。他说：“我不会说我是个 gay。”说到这儿呢，我完全能够想象我妈如果知道了会伤心成什么样。 嗯，现在真的是一个挺尖锐的话题啊，可能老一辈的人真的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我想说，就是祝你幸福哈，希望以后你的人生能够幸福圆满，也希望你的父母能够就是能够接受你的选择。能够站在 你的立场上为你考虑吧。嗯， 生命是不断的离开，又不断有人到达，就算是善意的谎话，也感谢你来过。有一些话还没讲完，有些事没有答案，是多么完美的遗憾。 这个朋友他说呢，爸妈，其实我已经没钱了，可能每次说的都是我其实还有钱呢，不用担心我。 但是有很多的父母一听到孩子要钱的话立马就把电话撂了，或者是微信拉黑，也是有那种父母的。不过我爸就还好，每次没到那个月初到月末，他就会自动的给我打进来生活费，就是上学的时候。 嗯，对，上学那会儿确实爸妈对我们的关心还挺多的，有的时候爸妈还经常会问你说，哎，钱够不够花呀，要不要给你打一点什么的。 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的钱够花完全是因为我可能没有谈恋爱，就一个人自给自足就还好。如果真的谈恋爱的话，那个花销真的很大。哎， 嗯， 就算夏天失去了，花也曾开过在无人的角落，时光的少一回，快乐难过不会有人记得，我也很高兴和你遇见过。随夏日远去的你隐没在回忆里，去时间的尽头，我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人海里漂流，告别过孤单也温柔。岁月唱沉默的歌，被抹去的名字再不能还给我，昨日在风中挥着手，舍不得也要走了，那就这样吧，在忘却里自由，在瞬间里永久。 第二首歌来自于庞宁的一首情歌。 等过了这个寒冬，我要去和你相拥，有比车轻狼马匆，像风就离松。 姚他说呢，其实啊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优秀，其实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努力，其实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快乐。哦，看来这个内心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只是没有在爸妈面前讲出来或者表现出来。 嗯，对，其实都说家是自己的一个放松的领域啊，一个温馨的港湾，但其实面对父母的话，我们还是要要撑一下，要装一下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跟爸妈讲。 嗯， 你的笑让我着了迷，动了心，我的眼神都被你牵引，然后说一句谢谢你，余生请你多费心。 大黑痣他说，其实呢追星啊真的很费钱，每次的门票不是四五百，而是2000多。海边杂志不是我说的20块钱一本，娃娃呢也不是50块钱一个，而是100-200一只。我瞒着你们去外地，去国外追星，我不说是不想你们担心我啦，我可以的，我也不会沉迷进去，我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快乐的追星，不会逞强，也不会让自己狼狈不堪的。 哦，就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个追星族，其实还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觉得可以有把握的才会去做。 对，其实我见过的一些追星女孩追星党们，他们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疯狂和脑残了。我觉得就是做追星这种事情的话，还是你需要有一些能力的，要不然你连追星都不配，你知道吗？你可能需要帮明星做一些图啊，然后想一些文案啊、宣传啊、组织啊，这种其实都是要很考验人的。还有就是你想追行程很费钱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平时去打工啊，给自己挣钱这样的。 嗯， 我爱你化为你心中泛起的涟漪，你的笑让我着了迷，动了心，我的眼神都被你牵引，然后说一句谢谢你，余生请你多费心，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还有一个朋友他叫做你去哪儿呀，他说爸妈，其实我的汉服真的不止100块。 对，好的汉服真的很贵。 对，其实我之前呢也研究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有的贵的汉服真的要好几千块。 对，而且贵的和便宜的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好像背包包，你背的是一个山寨货还是正的 LV， 就人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下面有一个评论啊，他叫孙孙孙博文，他说汉服呢不一定能够让你倾国倾城，但是呢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 对，因为我发现不管是你在这个生活中啊有什么样的追求热爱，都是挺费钱的，你只要爱上一行就会特别费钱，比如摄影啊、钓鱼啊，都是 啊。有一个情况例外，如果你是手工艺人的话，你拿着原材料做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橡皮泥啊或者是折纸什么的，就还好。 余生请你多费心，想说的话其实还有，我慢慢唱给你吧。 下一首歌来自陛下的《致亲爱的我们》。 这首歌很适合6月份毕业季的时候听，唱的是我们以及那段旧时光。 闯一座城，闯几扇门，爱错人，莽莽撞撞狂奔，是我们褪去天真，命运出手像离人，一夜长大成人，是我们。 衬衫都是褶，他说呢，我在家做一个巨婴，其实呢是想假装自己未曾长大，你们也没有变老，是想要时间定格在我还年幼，你们仍年轻的那段光阴。 嗯，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在社会上可能就是看起来很成熟啊，像个大人一样，只有在爸妈面前才会装作一个巨婴，就是想一直都维持住那种在爸妈面前还是个 baby 的状态，想要你们疼，是吧？ 我其实我想看完这条评论，我就特别想问，这个借口还是蛮好的。我是一个巨婴，但是是因为我不想你们变老呀。这个就很多的啃老族可能就找到一个理由了，就说你看我是为你好，我所以我在家待着也不出门工作。 秦二叔2018，他说呢，在外省上学，真的很想念你们呀，只不过不敢说出来，怕你们听了也会难过。 嗯，刚开始大一大二的时候还蛮想的，等到后来就习惯了这种感觉了，就还好。我是那种，我高中的时候呢，暑假我去我姥姥姥爷家住几天，我都住几天哭几天那种，就特别想家。但是呢，我上大学，等到大二的时候，确切的说大一下半学期。就适应了，就觉得大学生活挺丰富多彩的，也很有意思，就慢慢的没有那么想了。然后我爸妈得知我这点心态变化后，他们还有点失落，觉得闺女大了不中留，你居然都不想我们， 翅膀硬了，野了。 对，野了你了。都是这样长成了我们，各自战斗，同个对手叫人生，我们大笑着痛哭着才够精彩，反正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的男配角。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对剧情总是不满意，有人安慰自己，有人在自找话题。或者 是一只野猫呢，他说呢，那年他担心我的眼睛，坐在医院的楼道口偷偷的抹眼泪，事实是我是为了一个根本不爱我的人哭伤了眼睛，但是这个原因呢我没有让他们知道。 嗯， 你看就是小小年纪的时候为了爱情这样折磨自己的身体。 对，就是小的时候失恋的话就会做这种伤害自己的事情，就觉得把自己伤害了他会心疼，但其实不然，人家管你什么呢，人不管你了，根本就 对，你就折磨自己的话最伤的是爸妈，其实没有别人会伤心。 嗯，对，这叫什么仇者快亲者痛，就是那样子。 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 甜女生。她说我已经说了我觉得他们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我妈妈眼眶都湿润了，说她和爸爸只有我一个孩子，他们很爱我。我妈呢还因为我不想要弟弟妹妹打掉了一个孩子，我爸还好几天没理她。有一次呢问她当时为什么不生，她说怕和我一样笨。其实他们很爱我，就算我知道我也想要反复确定。 对，其实就是亲人之间那种话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反话特别多，明明说我很爱你就是为了你考虑，但是还要说怕和你一样笨，这一点真的很可爱。 可能我们中国人都太含蓄太害羞了，说起来这种告白的话呀，直线球的话觉得不好意思，就拐弯抹角。 其实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就是很有艺术，就是亲人之间那种沟通的艺术。一个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父母催我找男朋友，我一直说不着急，其实我只是心中被一个很优秀的人占据了，知道他可能不会喜欢我，但是我依然放不下。 嗯， 还是半夜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中了真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心？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难配角的谢幕表演，是为了 下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很切题的一首歌啊。我觉得李荣浩很多歌都写得很细腻。 嗯，对，年少有为那首歌我很喜欢。 嗯，我也是。 最近也是刚刚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好多明星都去了，说是那个阵仗很大。 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 烤披萨的安琪拉他说呢，我不会告诉他们我在王者荣耀里面充了多少钱的。 对，其实我看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一个王者荣耀的玩家。哎，你有玩过吗？ 我有玩过那个新手引导，但是我有点没玩下去，我就放弃了。 啊，你没有玩那个王者荣耀吗？ 不是，就是我下了，我是那个新手引导，新手教你怎么操作，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玩下去， 放弃了是吧？ 对，放弃了。 对，其实说到安琪拉特别有共鸣啊，因为我平时也特别喜欢用安琪拉。 就是这都是玩游戏的人才能懂的吧，我觉得很多人会往游戏里充钱真的是真爱了。 其实就是中国很多手游啊网游的真的好费钱啊，我一看到那个充值的数字我就直接退了。 要不然人家做游戏的挣钱呢，就是挣的你们的钱。 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这个朋友说，我其实早恋了，高二当时成绩不稳定就是因为这个。还好在这儿说，如果被妈妈知道你会被打死的。还影响了成绩，这也是为什么不让我们早恋的原因吧。 嗯， 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Blue小同学168他说，妈，我过得好着呢，你不用担心我。 括弧，事实上我每天早出晚归，每个月挣这么点钱，还要还车贷房贷，生活都快把我压垮了，我又能跟谁说呢？ 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很多压力啊，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包括爸妈，就觉得让他们看着自己过得很自在，可能他们心中也会放心一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 对，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成年了嘛，又工作挣钱了，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是让给爸妈施压了，要学会承受一些生活的负担，还有就是要分解爸妈的压力了，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你说苦说累，其实爸妈也帮不上你什么，还担心，所以我们自动的就学会了去隐瞒自己的想法，去报喜不报忧。 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明辉的《回家的路》。 想念的背包怎么整理都是满满的，这里的灯再明亮都比不上家的月光。等待出 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他说呢，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喜欢了一年多的女生，后来表白了，还在一起了。但是表白的那一年呢，是高二的下学期，马上就高三了。所以每当父母问起我跟谁聊天时，我就会说是找死党问作业。每次要钱买小礼物时，都要说是买辅导资料。现在想想，虽然说了很多假话，不过最希望的还是能够回到高中。 嗯， 骗了爸妈很多啊，又是钱呀、啊、又是谎话的。 多年不觉青丝白发已经出发，不论我在海角天涯，回家的路。 能吃能喝小王子，他说的很逗，他说我不是不想去相亲，是真的没人能看得上你家儿子。 这个爸妈没有自知之明。 对啊，你们就放弃吧。哎呀，找再多人有没有什么用？没有人能看上我。 哎，你别说，真的是，就是连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的爸妈还觉得你行。嗯， 对对对， 我们家孩子真棒。 我家儿子很好的，很优秀的，是你们眼光太高了。 哎、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想为这样的爸妈点赞啊。 那当然。 顺便艾特一下我的爸妈。 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孩子再垃圾别人再看不好，那自己父母也要护着嘛，对吧？那如果父母都放弃你了、嗯、你还，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你可能真的很差劲了，或者是就很丧了。 嗯，真的是挺让人感动的爸妈，这突然觉得想和爸妈说一句我爱你。 很坚强的爸妈了也是。 嗯， 拥挤的车厢怎么整理都是满满的，这里的楼再高大都暖不了我的牵挂。 啊，说一个比较伤感一点的啊，他叫做月亮化石，他说在我爸出事的时候，作为老二的我记事起第一次跟我妈睡在一块，我妈拍拍我的脑袋安慰我的时候，我哭得更凶了。但其实我哭的一个原因是觉得安抚我的手好笨拙，拍着好不舒服。但永远不会说几乎一个人照顾大五个孩子不可能面面俱到。尽管我曾经觉得很委屈没有被关注，但我还是很佩服我妈，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就是可能是爸爸出事之后离开了，就剩下妈妈照顾你们，可能偶尔他一个人要把爱分成五份分给不同的孩子，可能会有时候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或者不公平了，但是这是妈妈能给的最多的东西了。 嗯，所以节目到最后还是会就是归于亲情，还会让人觉得亲情真的很让人感动了，是自己的一个避风港。对，所以虽然有一些不能跟父母开口讲的话，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爱他们，然后他们也爱我们，这就足够了。 对，好好爱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有发布出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参与，你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然后呢我们每一期都会在节目录制之前发布出来，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你的内容很好，故事很有意思的话呢，就有机会被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期待你的参与啦。那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啦。 嗯，拜拜。 嗯，拜拜。 融化太多伪装许久的坚强，温暖而安详。